若望末世录第八章。当羔羊开启了第七个印的时候，天上静默了约半小时，然后我看见那站在天主面前的七位天使，给了他们七个号角。又来了另一位天使，持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，给了他许多乳香，为同众圣徒的祈祷一起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乳香的烟与圣徒的祈祷遂由那位天使的手中升到天主面前。此后那位天使提起香炉，盛满了祭坛上的火，抛到地上，遂发生了雷霆、响声、闪电和地动。以后那七位持着七个号角的天使就准备着吹号角。第一位一吹号角，就有掺着血的冰雹和火抛到地上，于是大地被烧毁了三分之一，树木也被烧毁了三分之一，青草全被烧尽。第二位天使一吹号角，就好像有一座燃着火的大山投入海中，于是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，海里的一切有生命之物也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毁坏了三分之一。第三位天使一吹号角，就有一颗大星炽燃有如火把，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河的三分之一和水泉上。这星的名字叫苦艾，于是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苦的，许多人因水变苦了而死去。第四位天使一吹号角，太阳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和星辰的三分之一都受了打击，以致他们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日三分之一失了光，黑夜也一样。以后我看见也听见在天空中飞翔的一只鹰大声说，还有另外三位吹号角的天使，当他们发出号声时，祸灾，祸灾，祸灾，地上的居民。